石匠王大锤。从前有一个石匠，名叫王大锤。王大锤的手艺很巧，他把石头凿成石磨、石碾，卖给农民磨面、碾米，还把石头雕刻成小石人、小石马，卖给小孩子玩。有一天，王大锤上山去采石头。这天，天气很热，火红的太阳高高的挂在天空，晒得大地像个大火炉。王大锤给晒得头也昏了，口也渴了。他一边擦汗一边说： 太阳可真厉害，我要是变成太阳多好啊。 王大锤的话让一位过路的仙人听见了，仙人就把王大锤变成了太阳。王大锤高高的站在天空，看见大地上这儿一片庄稼，那儿一片树林，这儿一座村庄，那儿一座城市，啊，真是好看极了。可是忽然飘来一朵云把它遮住了，庄稼、树林、村庄、城市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王大锤说： 云比太阳厉害，我要是变成云多好啊。 王大锤的话刚说完，就变成了云，身子往下一沉，停在半天空里。这一来，大地上的东西看得更清楚了。可是忽然刮了一阵大风，把云吹散了。王大锤说： 哟，好厉害的风，我要是变成风多好啊。 王大锤的话刚说完，就变成了大风。王大锤呜呜地使劲吹着，刮得大树低了头，刮得海水翻起了大浪，刮得大地卷起了滚滚的尘土。王大锤高兴地到处乱窜乱跳，最后被一座大山挡住了。王大锤挺生气，心想：我要把山上的石头吹成灰。于是就吹了起来，呜呜。可是山上的石头一动也不动。王大锤拼命地吹，呜呜呼。可是山上的石头还是一动也不动。王大锤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气，叹了口气说： 哼，还是石头厉害呀，我还是变成大石头吧。 王大锤的话刚说完，就变成一块大石头。王大锤躺在山上，心里很得意，他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东西比他更厉害了。这时候来了几个石匠，他们看见了王大锤变的大石头，乐得眉开眼笑。 咦，这块石头倒不错，可以凿成一副很好的石磨。 说着就拿起锤子叮叮当当地凿起石头来。王大锤痛得大叫起来： 哎呦哎呦，仙人快来救救我，天下还是石匠最厉害，请你赶快把我变成石匠吧。 于是仙人又把王大锤变成了石匠。这时候王大锤什么也不想了，他高高兴兴地拿起锤子跟别的石匠一起叮叮当当地凿起石头来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